好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咁啊，欧洲国家杯咧就踢到啊四强嘅时候咯，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届届都讲下波嘅。咁啊，今年就冇乜点讲过啦。咁啊，仲有四强啦。咁啊，不如我哋啊三位啊好唔专业啊，加埋体坛雷达一二三嘅节目主持一齐咧，我哋啊讲下吓今届大家睇咗咁耐啊，仲有嗰三场波，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吓？ 系大家好，我系筲箕湾卡斯纳斯啊。 系啊， 你系 咁啊？每一次睇，唔系每一次讲亲波咧，唔知点解所有嘅足球评述员都系讲咁啊？ 咁啊。 系啦，大家好，我系体坛雷达一二三嘅，我谂唔到一个 小飞禽系啦， 我谂唔到一个嗰啲叫咩啊？即系适当能够代表到我嘅球员啦， 系 啊，唔好意思啊， 我系 嗱系咪啊？都话噶， 系啊，我都系跟阿巢皮哥啊、阿优仔啊，同埋啊即系邱建威啊嗰啲啦。咁啊，我系九龙塘啊，广播道啊。阿恒仔啫，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客席嘅球迷啊，就系啊，亦都系广播道嘅飞哥啊，一阵咧都问下佢啊，嚟紧啊四强有咩心水噶？ 佢头先爆泄啊，佢 爆泄系咩啊？ 爆泄啦！突然间听自由风嗰阵，突然间听到有一啲议题嘅时候，突然间爆泄啦！ 淡水道啊， 唔系唔讲啦，讲唔多够啦， 可能系同人讲起曼联，所以好激气啊！ 好啦，咁啊，阿卡斯亚斯啊，咁啊，苏花睇到呢一度啊。啊，苏花系中文嚟噶吓，苏花嚟讲啊，咁啊你啊有咩睇法咧吓？ 哦，嚟紧诶同大家 update 翻个赛程先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三嘅凌晨三点钟咧，就会上演四强嘅戏码，第一场就系呢个嘅西班牙对法国。咁啊星期四嘅凌晨咧就会呢个嘅荷兰对英格兰。 我觉得筲箕湾卡斯亚斯啊，十足啊就系嗰个 Miu TV 嗰啲请翻嚟嘅女仔啊，嗰女仔咧出嚟中场嗰刻啊，今日国球方面咧又有成三。5-2噶，咁啊射门次数方面咧5-1，咁啊得球中笼啊真系。 唔系咁啊，我估即系首先一定会睇就系小弟一定会睇就系呢个嘅西班牙对法国啦。咁啊，因为小弟都被誉为系筲箕湾卡斯纳斯。咁但系你要睇翻上场西班牙其实都真系踢得唔差嘅，即系对德国虽然好似系去到最尾118分钟，系啦118分钟 球啊。我就系讲嗰位球员啦，我咪话咧好漫画道中兵团嗰位咧就系嗰位24号啊，我成日勾唔到咩 Kulikula 咁样嘅名咧，就系嗰位球员咧疑似手球， 系咁啊，佢到118分钟先至即系叫做领先翻啦，即系2-1咁样嘅。咁你睇到其实西班牙都系同我嘅预测一样噶啦，就系嗰班嘅球员个大赛经验系争啲嘅，所以去到最尾咁样俾德国喺臨完場前咁樣追到，咁你見到佢加時嘅時候踢得係有啲騰雞嘅，咁係最尾嗰球係德國有人走甩咗，令到佢可以有機會係叫做贏2-1晉級嘅。咁所以嚟緊呢個對法國呢，咁有呢個嘅麥巴比喺坐陣啦，咁所以呢我估西班牙都未必可以咁容易就可以取下呢個嘅勝利係晉級決賽嘅。咁所以呢場將會一場嘅大戰惡戰嚟嘅。 佢真係好認真咁去講。 我哋好認真㗎。 我知 我知。谂住唔认真系嘛？ 系啊，我谂住求其 嘅啫。老郑上嚟啦， 我知系。 系啦，小弟就系咁嘅睇法啦。 咁你估边队系我哋一人估队冠军啦？你觉得今届啊边队可以捧走啊2024嘅欧洲国家杯咧？ 我讲先啦，好嘛？正所谓好人好过好唔知咩，好运好过好波，咁啊梗系英格兰啦。 阿卡斯亚斯咧， 我都觉得系英格兰。 喂，你嗰日明明喺度讲食花生嘅，你自己喺度。 系啊，咁啊，广播道阿飞哥都系估英格兰噶， 英格兰，因为你睇到每一队，系啊，每一队都有些少嘅瑕疵，些少嘅瑕疵，但系就最尾反而唔知点解英格兰可以碌咗入去个决赛，又无啦啦赢咗场波。 你唔好讲笑话，收夫基系嘛？寻日我睇翻嗰啲报道，佢话对瑞士嗰场啊踢得最好啊！哇，当所有球迷都在等待的时候，佢讲啲咁嘢真系。 好啦，咁啊到我啦嘛， 系。 咁啊四队波咧，我评一评先啊，踢得最好肯定系西班牙嘅。咁啊有前有后啊，有队形啊，咁啊。而家仲踢緊嘅佩魯爾啊，費蘭道托里斯呢啲啊，可以話踢出新加坡 係嘛？ 咁啊有皇馬嗰啲影子啊，又有巴塞嗰個風格，咁我覺得西班牙咧就入型入格嘅。咁啊第二隊咧，我覺得荷蘭踢得唔錯噶。咁啊以前啊就大家覺得佢哋啊冇乜隊形啊，大家就全能足球就自己全能嘅。咁但係今年咧，我覺得呢隊波咧 又踢得幾好噶。 係。所以到最尾都係英格蘭贏。 法國隊啊，你等我講埋先。法國隊啊嘅奇聞嚟嘅，冇入過球啊，正正常常嘅波，唔係人哋擺烏龍咧就十二碼，咁都進到級，你話咪奇怪啊？ 係嘛？ 英格蘭啊，唔使講啦。啊！而家连阿收夫基啊，对唔住阿洛夫基咧， 系洛夫基 都卖埋枕头广告啊！睇英格兰波咧，啊，系要停咁耐噶。英格兰嗰啲波咧，就真系最后嗰两分钟睇得啦。唉，咁边队冠军好咧？英格兰。都是英格兰。 好啦，我哋有四票，睇嚟我哋 四票都系英格兰。 我哋都真系俾啲听众闹死。 啊，另外有听众啊， 都唔识睇波嘅，你哋一个二个。 有听众啊嘛，一嫂啊，有咩心水？用一嫂嘅角度喎。 系啊。 咁啊，加斯亚斯 大细个方面系有咩心水啊？问。 哦，佢呢排唔系好敢啊。佢话睇到嗰啲数据有啲古怪，佢唔系好敢即系 乱咁嚟， 系乱咁嚟，系啦，咁所以就好谨慎去投资啊。 系啊，嗰啲毕竟系奶粉钱。 咁啊，今季今届佢个战绩点啊？暂时 我唔系好听到佢有斩获，系啊，我应该系麻麻地，我估计系麻麻地，麻麻地 系咪啊？我咁我咪都问下佢好。 我有机会问下佢先， 明灯啊，系 OK， 问下佢先， 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呢个欧洲国家杯嘅快讯差唔多啦。 吓， 系啊， 系啊， 交翻俾直播室嘅几位节目主持啊， 唔该。好啦，录音嘅部分开始啦。 唔该晒， 哇， 好攰啊，扮老郑 真系。咁我真系好似啊。 系啊，呢个节目 啱啱个环节几好，嗰三个主持人做得好好， 听啲人唔剪走啦。好啦，咁啊，大家听下好啦，嗰三位都系四位啊，都系估计英格兰有机会啊，真系估你唔到啊，真系。 咁其实呢个都系纯粹系嗰啲叫做个人嘅情意结嚟嘅啫，我觉得。 系咪咧？ 是的，其实是情意结来 的 你都你见到那些收腹肌啊那些都是那些名宿都是。 虽然你不开胃但你硬是都要看嘛，是不是？已经解释了所有东 西了。好啦，今天开始今晚的收下流程，大家好，我是刘伟恒。 是梁礼勤。 是，大家好，我是阿一。 是啦，今天有什么好东西今 天？这样的到我啦。是啦，因为 你要讲那句啊。 是啊，话说小弟啊，除了看欧洲国家杯之外呢，咁最近都有留意到呢这个日本的新闻。为什么呢？因为地球上很多地方呢不是劲落大雨就超级热。咁日本又係嗰啲熱呢破晒紀錄，咁所以呢就 keep 住喺網上面呢 update 下佢哋個狀況啦，咁 光射 下 到嘛， 係呀，黐咗線咁樣啦，好熱啦，咁所以呢喺呢度抄一少先，我真係覺得呢其實香港真係算係咁，因為呢香港嘅地方細呢，我哋近，我哋三幾步我哋會有個商場，可以喺中間呢，如果我好熱嘅時候呢都叫做有機會俾我過下冷號，但係呢你外國地方咁大呢，你好難三兩步會搵到個商場呢焗住係硬食咁樣曬住。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即係我非常之認同你頭先講嗰個香港係一個，係 咪？多謝你，多謝你認同我。 冇錯啦，我真係講得太好啊！想當年啊，小弟啊，我哋星期三都去問阿老何，老何都話嗰邊啲熱浪啊嘛。其實好簡單，譬如我哋有時熱浪啊，係啊，咁啊食得嘅係啊。佢個廣有冇睇一個近排一個廣告咧？佢無端端咧，今屆嘅歐洲國家杯由咩贊助咁樣啦？咁佢講咗一大抽。咁其中佢一賣到有一個有個薯片廣告咧，佢會扮嗰啲聲，即刻嗰時啲唔使問幾點，嗰次次我都笑噶嗰個廣告。OK， 你話係嘛？咁啊講到熱浪，咁我想講咧就係以前咧，譬如泊部車，舉個例，我要上堂咁先算啦。咁佢啲 parking lot 由於太大啊，即係我哋 係 Costco 門口嗰啲嘛。 係啦，我淨泊部車要行翻入一個有冷氣嘅地方，其實都講緊可能要行十分鐘啊，八分鐘啊。咁其實又冇樹啊，兜頭曬落嚟，其實都幾金㗎， 係啊，係啊，所以咁就一路留意住啦。咁即係好多人都好辛苦啊，咁啊，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啲嘅叫做咧同天氣有關嘅新聞中間夾雜住咧，就夾咗一個新聞咧，我覺得係令到我諗翻起一啲好耐遠古之前嘅嘢。咁啊，話說咧，原來喺日本東京啦，或者咁講啦。佢哋咧就做咗個統計，就話咧上半年啊，有好多嘅燒肉店咧係執咗笠，即係冇做啦。 即系唔系烧味嗰个烧。 我以前真系以为系食嘅烧，系食我哋嗰啲烧肉噶。 日本人咁中意食烧肉嘅，香港有啦。 系啦，即系比起旧年可能全年系有乱噏嘅，全年系有十间咁样啦。今年头半年已经有八间啦，咁样咁佢哋就觉得啊，点解呢个状况会系咁样嘅咧？咁后嚟咧就即系 find out 到呢个原因，就因为个 yen 咧太弱啦。咁因为其实日本咧佢啲烧肉店咧就好依赖美国牛噶。咁佢哋自己啲黄牛又贵噶嘛。咁所以咧，咁你个 yen 跌嘅时候咧，咁变成佢哋买嘢翻嚟嘅成本就好贵啦。咁所以就有好多都做唔住咁样啦。咁跟住突然间咧，我就谂，哎呀！我以前曾經有一間咧喺我東京學校附近有一間燒肉店咧，其實我哋係但凡有喜慶事咧，我哋都會去嗰間燒肉店嗰度咧就燒一燒肉，因為其實你晏晝食個 lunch 你要可能係2000 yen 咁，其實都係貴噶嘛，對我哋嚟講。咁所以譬如當我哋嗰個月。咦出糧喎，咁成班同學仔就咦 OK 喎，銀根鬆動喎，不如我哋食餐好嘅啦，就會去嗰間燒肉店啦。 佢哋係嗰啲即係一人一個爐啊？ 唔係㗎，唔係㗎，唔係㗎， 即 係 一棒人嘅。 係啊，以前幾十年前佢又未興自己自私燒咁樣嘅，總之係一個爐啦，咁然之後大家圍埋一齊咁樣一齊燒。 咁係 set 定係 淨係食得起 set 咯？ 哦，即係唔係任食嘅？ 冇任食過，我以前 是香港發明㗎嘛，嗰啲牛 X 牛 Y 嗰啲咧嚇， 係嗰陣係冇㗎。我印象當中係冇嘅，咁譬如可能有除咗你話出糧咁比較錢多，你可以食一次之外，譬如有同學仔走啦，你畢業咁你要離開，咁跟住即係翻國家，咁跟住咧就咁話食餐勁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又去嗰間燒肉店嗰度食，咁同埋嗰陣好中意去呢間燒肉店嘅原因咧，係因為。佢有兩個嘅 waiter 係好靚仔嘅，咁我哋就成日過去咧，就主要都係咁樣。咁佢哋又好 nice 咁樣。 可能想 search 嘅，即刻唔使 search 啦。 跟住咧就好 nice 咁樣咧，就走埋嚟咧，就會同我哋傾偈啊咁樣。咁我哋就懶係學日文嘅學習嘅心態，但其實想留佢耐啲咯。咁到我記得我走嗰陣咧，佢又走嚟傾偈啦。咁然後咧，我就話俾佢聽，哎呀，我翻香港啦。咁佢話，哎呀。翻香港啊，咁樣 咁同你講，不如留低個電話。 冇，但係佢送咗啲嘢俾我食咯，即係送咗多一個前菜俾我咯。 送咗啲咩？送咗一段定情信，冧咗。 佢送多一個前菜俾我，跟住咧好 sweet 咁樣食咗咯。 咁但係個 set 通常係幾錢㗎？ 2000零 yen， 2500到咯。例如嗱，但係你而家好難咁計，因為而家 算係 4400咁樣。 喺琴日我哋日前咧開會嘅時候咧，梁麗琴只係講咗上半場嘅嘢俾我聽，佢冇講到。頭先嗰個，我反而想講下嗰間嗰個關於靚仔先。第一，呢間嘢仲存唔存在㗎？ 我就係想知咯。 而家你可唔可以知個名㗎？即係你 search 下。 其實我唔知道，我就係見到好大個燒肉啦，跟住同埋我第一次上去。 你個地址啊？ 地唔係好記得，我可以試下揾。但係因為咧，我好記得我去到日本，即係登陸日本之後咧，第一次食燒肉就係喺呢間，都係啲同學仔帶去，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吓，点解要去食烧肉啊？你香港都食好多， 有冇芥辣噶？ 我真系有幻想，会唔会有叉烧啊之类嗰啲咁？ 结果都系有叉烧。 上到去先知 系嗰啲叉烧， 系韩国烧烤咁样。哦，原来叫烧肉咁样咯。 哦， 系哦， 系咁啊！呢件事对你有啲咩嘅即系带嚟有咩冲击咧？ 突然间就系会谂起啊，即系咦？有好多接咗喎，咁呢間有冇接到呢？咁然之後嗰啲靚仔嘅樣子就浮返起，我到而家都仲好記得佢哋嗰兩個人嘅樣子。 但係呢啲鋪頭係小店嚟㗎嘛。 唔係連鎖店 啦，因為我發現大家去日本旅行呢有個迷思㗎嘛。即係個迷思就係呢嗱，嗰啲連鎖嗰啲唔得嘅，連鎖嗰啲嗱，我認識得個日本朋友咧，就帶我唔知喺民居邊度轉個彎行入去咧，就有間拉麵鋪。咁然後個拉麵鋪咧，仲要係唔會寫英文，唔會寫中文，淨係得日文嘅啫。 專係唔會 serve 嗰啲遊客嘅，係 啦， 全部都係日本人。 呢啲入到去全部都係遊客， 跟住呢啲先地道，因為大家都係成日話哦，我識得呢間嘅地道隱世小店啊，喺邊度啊？所以我就話嗰間燒肉鋪係咪都係呢款嘅小店咯？ 其實反而佢唔係，佢係一棟 building 裡面。某一層樓嘅其中一間鋪頭咁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係坐落喺一個叫做 商業加學校區啊， 嗯， 所以咧佢真係好多嗰啲打工一族啊、上班族啊，同埋有陣時會有啲同學會去食嘢咯，但係就唔係遊客區裡面嗰啲咯，係，嗯，啊，所以到譬如放工咩 Happy Hour 嗰啲咧，其實佢哋已經收噶啦， 哦， 已經唔做噶，係主力係做晏晝。 啊，即係你講開燒肉呢件事咧，我人生我懷疑咧，我即係接觸呢啲日式嘅燒肉咧。講緊都係即係出咗嗱，即係而家又係咧，啲小朋友好幸福噶嘛，幾歲就食噶啦。同埋你知香港而家有嗰啲牛 X 牛 Y 啊，同埋有啲連鎖嗰啲咧，其實真係可以好平嘅，一 set 度都係一嚿水留下嘅，或者幾廿蚊就有嘅。咁但係我哋以前咧去要食呢啲類似韓燒又好啦，或者日燒又好啦，呢啲嘅嘢咧其實係好貴嘅。即係我哋，嗯，我諗我真係出嚟做嘢，仲以後可能做咗幾年嘢，我先第一次接觸呢啲日式嘅燒牛肉嘅店 嘅。出糧先可以食咯。同埋咧，我好記得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衝擊係咩呢？以前細個去食嗰啲，即係喺香港去食韓燒咧，係有支煙通擺喺你個 面，係啊，抽落嚟噶嘛， 掹落嚟咁樣，然之後就遮住對面同你一齊食， 要裝佢噶嘛， 係啦，要裝先可以同對面嗰人傾到偈。 你知唔知啊，一哥？ 我知道我知道，我 有 經歷過，有 經歷 過。 係啦，咁但係咧，我去到日本食燒肉咧，我覺得好神奇就係、是。咦？點解冇咗嗰支嘢落嚟嘅？咁佢咪燒到周圍都係咯？原來佢已經係發明咗 喺個爐 嗰度已經 吸 咗。我就哇，好先進啊！即係你會覺得自己好大鄉里咯。嗰、那個年代 係 啊， 係同埋硬係覺得好食啲噶嘛。即係你會覺得啊，即係佢哋唔知咧，因為佢即啲碟啊裝修到好精緻啊， 都可以 咁。跟住佢好似切嗰片牛肉咧，又切得好似好靚啊。 同埋嗰啲汁啊，即係佢啲點嘅嗰啲 汁 咧，係啦，係有少少唔一樣噶嘛。呢個我都覺得係。 係啊，咁啊，跟住咧就又有啲靚仔啊、靚女咁樣 serve 你啊，跟住佢啲飯又好似特別好食啊，咁啊成件事就覺得好好味。 係啊，特別係佢送俾我，佢知道我走，佢特登攞多個前菜嚟送俾我，哇幾咁重要啊！ 我記得 佢第二次講。 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食呢啲烤肉， 你话几肚饿咧？当年 我人生第一次食呢啲烤肉，我系捞乱咗嘅，即系人哋同我讲话嗱，我哋一阵去食嗰啲日式嘅烤肉咁样啦。咁我入到去坐低嘅时候咧，我系期待系有块铁板喺度嘅， 铁板烧 系啦，我捞乱咗铁板烧同埋 网烧， 系啦网烧嘅烤肉嘅。咁后屘先知道咧，哦原来呢款咧就系、是、哦叫日式嘅烤肉，咁佢会帮你换嗰个嘅网啦，有啲系网噶，有啲系铁板，即又唔系铁板嘅，即系总之一个好似一个罩咁样罩住嗰度，然后慢慢同你烧。同埋我发现而家呢啲烤肉咧，同以前有啲唔同嘅，以前咧佢真系做烤肉咧就真系斋做烤肉嘅，尤其是我记得我细个最早反而系接触韩烧先嘅，咁又系食嗰啲 set。一 set 一 set， 因為好少任嗌噶嘛，但唔知幾時開始咧，就嗰啲烤肉咧會慢慢又會撈一啲半自助餐，即係有任食嘅沙律巴啊，然後出邊又可以有白飯任裝啊，有時又會有炒飯啦，係啦，跟住又我見過有一間係有豬腳薑俾你食，係咪先？咁所以係越嚟越壞，咩都有喎、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哦、啊，都有個演變喺入邊嘅。 終於又叫播呢首歌啦，期待咗好耐啊！ 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着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望天黑望晨曦，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歌让每日陪你 ，DJ 挂住你 every 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 哇，可以话代表咗耍流正节目主持人同埋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嘅心声啊！ 系系系系 ，DJ 每日都咩挂住你 everyday 啊！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有我哋上个星期一路接你落嚟嘅嘉宾啊，蔡国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建议规管网约车平台，透过法例明确以牌照同若干发牌条件方式规管，目标在2025年订立立法建议。局方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又提到，初步建議修訂條例，清晰列明若果任何人被判罪成，駕駛執照需被取消不少於一個指定期間，例如12个月。當局需要等候和一並吸納法院就一宗網約車司機司法覆核案的裁決。文件亦都交代了現時內地或者海外網約車平台的情況，包括深圳、新加坡、倫敦、坎培拉、多倫多和日本。這些地區都有法例規管網約車平台公司，網約服務必須由持有相關牌證的車輛提供，平台公司需要在營運地區設立公司，以便當局監察。獲批的營運年期設有上限，期滿之後需再次提交申請。如果未獲政府發牌而提供服務，屬於違法。在深圳，可處最高罰款30,000元人民幣，新加坡就最高罰款10,000新加坡元，最多監禁6个月。房委會建議10月1日起公屋租金加10%，平均加230元。除了富户之外，其他公屋租户在头3个月都获豁免租金加幅，即是新租金延至明年1月起实施。有公屋居民说不希望加租，认为会加重生活负担，亦都有人说加幅可以接受。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加幅已经平衡社会想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信大部分居民可以负担，強調當局需要有良好財政收入，才能夠保障現有公屋居民可以安居。大欖隧道專營權出年5月30日屆滿，政府收回之後會下調收費。當局提出3个擬議收費方案，包括固定收費模式和分時段收費，其中私家車收費由20元至45元，的士獲一收30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目前傾向認為分時段收費是可行方案，年底會有決定。他強調，大欖隧道繁忙時段如果減得太多，有機會吸引大部的車輛使用，令到汀九橋等下游路段過度擠塞，令到大欖隧道塞爆，得不償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明天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照亮你。 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的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的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不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嚟心脏科医生讲下咩系心血管精准医学，又点样帮到唔同类型嘅心脏疾病患者呢？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30624 今期搞出的号码是 The next number is 每个星期他都陪我们发梦，读出来的 number 简直是将我们的心情带动。手下留情，请来运财童子，有请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容易？ 即一啲你当时有一个小伙子，你谂下，你未接触过咁嘅世界，你见到全部台下都你唔识嘅啲人， 但系佢支持你， 但系佢支持你，即系佢觉得你得，下面啲人觉得你得嘅，佢系嗌你个 number， 但系你个心里又会知道就系、是。我入唔到噶啦，一定系隔篱嗰个。 哎呀， 咁你咪喊到猪头咁咯。 哎呀， 即系知个现实咪话俾你听系真噶咯。 哦， 系真系佢入咗围，我就 fail 咗啦，我就入唔到前六名。 对于你自己嘅表现，你系 OK 嘅， 系满意嘅。 你唱咩歌啊？ 最惨就系呢样啦，因为当年咧，我哋有首叫做自己嘅自选歌曲咧。就是要入到前六咧，先有得唱。 哎呀， 哦！ 之前我哋十二个唱嘅，我哋咪话分三组嘅，四个、四个、四个嘅，系大会，即系当年嘅亚洲电视安排俾我哋四个唱嘅 medley 嚟嘅。 系， 咁我好记得里面有两首嘅 medley 男仔歌咧，都系许志安嘅，好似啲快歌嚟嘅。 系 啦，咁其实就唔系好啱个 style。咁仲要咧，嗰阵时如果即系有片睇，大家如果 search 到 search， 我哋仲要跳到啲。啲舞咧係好前衛嘅，我哋四個， 哦、 即係貼曬身、摸曬啊、kiss 曬啊，即係攬曬大髀啊，咁嗰啲嘅舞蹈，再加埋唱歌唱 live， 咁嗰個係其實就算個 range 爭啲咧，我都覺得我係 handle 到係唱到嘅。 哦， 係啦，咁但係就因為我無緣入咗嗰個前六啦，所以我係唱唔到自己首歌。 咁嗰 首歌咧係《摘星的晚上》。 哦，李國祥 嘅。係啦，咁我就 咁啊，即係你之前係練定呢首歌嘅。 練定㗎，係啊，係啊，一路都唱唔到。咁所以就都遗憾嘅，因为我面试即係入围都系唱呢隻歌嘅。 哦，即系你去 即系啦，要去要面试㗎嘛。咁、因为当年佢哋觉得我就系唱得 handle 隻歌 handle 得好好啦，兼且评判当年系有譬如 Teddy Robin 啊，有刘天兰啊，咁我哋中间有个技招，即系大家都要唱下自己嘅歌俾人听嘅。佢哋个 comment 呢就是、台下一唱完就佢哋啲评判肯定会俾 comment 㗎嘛。佢哋哇你把聲，如果我哋自己作為評判眯埋對眼唔聽唔望你嘅話咧，淨係聽嘅話咧，我哋以為真 K C 喺度唱歌。 哦，係喎，嗱，頭先我都想講， 係啊，有少少 你揀個 聲 底，係啊，好啱上啦，好啱數啊， 係啊， 佢個聲底真係有啲似 K C 嘅， 你係嗰啲口聲底啊， 係啦，咁所以佢哋當年嘅評語話俾我聽就係，原來佢哋覺得我係一個係真係好 copy 咗佢把聲嘅一個聲嘅，所以我入十二強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啊呢個人個樣。又得得意意咁嘅小朋友咁嘅样咯，当年好细个嘛。但系佢把声又厚到咁，又好似 K C 咁。咁所以佢哋十二个咧，佢要拣十二个 image 嘅。咁原来男仔里面我咧个 image 俾佢拣中嘅原因系觉得我系一个好邻家男孩，但系就又唱到歌， 咁就係一個咁嘅 image 入嚟，咁、哦、所以就揀咗我入去十二個裏面， 係 其中一個， 係可惜就入唔到六強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點解當初你唔玩新秀咧？因為你係 TVB 嘅觀眾啊。 系啊，但我过咗、哦，即系第一次新秀，即系未偶之前嘅新秀，我嗰下好似过咗报名嘅时间，我冇报到。咁反而我完咗呢个之后咧，我就即刻就玩咗 Pioneer。 哦，我原来 Pioneer 系后面嘅，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系。 咁即系话嗱，咁你呢啲咁样嘅比赛，其中一个目的系咩咧？除咗系发掘一啲新星。为乐坛注入新力量之外，咁就系揾一啲人系放自己电视台里面啦，即系可能揾啲基本演员嗰啲啦。咁、好啦，你玩完之后，虽然你入唔到六强啫，但系佢哋冇签嚟。 冇啊， 我冇 签 到噶嗰时， 冇签到。 嗰阵系冇签噶， 因为就系因为我太细啊。即系当年嗱又唔兴啦，而家咪好兴嘅。而家佢十四五岁就出道啦， 小鲜肉嗰啲啊，系啊 系 啊。 但系当年唔兴啊嘛。 哦。 当年咧就话要 mature 嘅，佢哋嗰阵时嫌弃我系嫌咩咧？你个样细到咧，佢话我就算。摆你落儿童节目，我都觉得你太细。 系，你应该嚟个样系嚟参加玩嗰堆小朋友嚟。 咁、所以成嗰阵时就觉得我真系细个得滞，就完全冇用处，就冇签我咯。咁、我就变咗，我就谷气啦。 系， 我谷气咪就系哇，隔篱宣传 TVB Pioneer，、我唔够三个月，嗰时仲要将 contract 讲话，其实唔够三个月，我唔可以亮相其他电视台嘅。咁、但我唔理你咯，你都唔签我系咪？你都唔揾我，咁我隔篱有得玩，我咪玩咯咁样。咁我又再报名。咁就报名 Pioneer， 就又用返同一隻歌。 都系就先啲晚上。 係啦。咁、我就又入咗十二名喎。 係欢乐今宵㗎喎。 係呀係呀，欢乐今宵嚟㗎。係 呀。 係呀。咁所以嗰次我就算第一次啦，真係第一次入 TVB 啦。就成功地入咗去，我就记得嗰次 Pioneer 我係一号。 係。 我第一个出嚟。咁而入咗围之后呢，都唔知嗰时嘅乐师呢係睇起我啊，定係觉得係都系一个设计，我唔知啦。因为当时我试音个 key 咧系都同应该 KC 原 key 系差唔多嘅啫，但系入咗围之后咧，佢就不断咧个乐师咧就话唔系咧，你升一度啊，你升度半啦、出嚟好好听噶咁样，不断喺度导我，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嘅声底，哇好辛苦、啊，即系我升度半得唔得噶咁样，再高音又得唔得噶咁样。结果就俾佢睡到，我就好辛苦咁样唱升咗 key 嘅嗰只歌《摘星的晚上》，结果又系输咗。 愿摘下千束星光，将梦儿悬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身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将星光千串轻轻挂在窗角，求令到夜会变得漫长。谁人才能够，如何才能够唱伴你一生之中的晚上？一生都感到庆幸从此遇上，燃亮我所有希冀和盼望，用心中每分。心里真感觉来编织一世的寄望，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感性的清风今宵真情流露不竭的唱，一丝丝温柔躲进了醉香，亲爱的今晚夜请你静吻这心窗，愿摘下千束星光，将梦儿悬在你窗，温暖这最美的晚上。愿藉着一室花香，将未来甜蜜构想，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 当年嗰届就同奥嘉年 哦，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识咗奥嘉年好耐，就系咁解啦，因为同一个比赛嘅，咁啊识奥嘉年，咁啊跟住就玩完嗰个就真系。冇再玩其他比賽啦。 咁跟住你就繼續喺銀行嗰裏面翻工啦。 翻咗好似都唔知一段好短嘅時間就已經就隔咗就簽 ATV 啦、就去讀訓練班。 先讀訓練班。 ATV 冇嬲你，你三個月之內你兩上其他電視台。 咁都隔咗一段時間嘅，我再讀訓練班嘅時候都隔咗一段年幾兩年嘅時間。 即係你參加完之後過咗年齡。 係啦，年幾兩年嘅時間。 過咗年齡，即係話你喺銀行繼續做嘢。 我又轉咗工啦。 我轉咗工啦，你冇錯啦。 咁我又轉咗啦。 係係 係。 即係又做多一陣嘢。 是啦 點解會想參加訓練班呢？ 冇㗎，其實嗰陣時呢都已經覺得好似未必再可以入到行啊，應該咁講，隔咗個年幾兩年呢已經覺得自己原來我見到呢個現實嘅殘酷啊，即係原來覺得做歌手唔係咁簡單，同埋做歌手當年呢係真係需要好多外在嘅條件，變咗我就已經放棄咗㗎啦。咁我放棄咗之後呢，就因為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就阿田小姐嘛。咁佢呢就因為兩年後就知道 ATV 開訓練班。咁亦都知道我好熱愛做呢行。咁就撥個輪打個電話俾我，就話、喂，我哋公司原來開訓練班啊，你有冇興趣啊？你咁鍾意做呢行，你不如試下做踏腳石先啦、 哎。 即係一個踏腳石，你咪睇下就如入到行嘅，你先諗究竟可唔可以再唱歌啊，或者乜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啊，都幾有道理喎、啊。咁同埋佢打俾我啫，佢唔係賤我入去啊嘛，佢唔係 通知你啫， 佢通知我聲啫。佢話你都要考嘅，你都要 casting 嘅、 你同阿田係大家之間即係完咗比賽之後都有 嗰時有 嘅， 嗰時有聯繫嘅，係、一路 keep 住好好 friend 嘅嗰陣時。咁跟住我就話：係啊，咁好啦，多謝你俾一個咁嘅資訊我啦。咁我諗下啦，我去報名啦咁樣。咁我就真係報名，咁啊填表，跟住又去 casting， 跟住之後面試。咁人哋問你各樣嗰啲嘢，覺得你做啲咩？咁我有個底啊嘛，即係我玩過比賽，我寫翻落去。咁佢哋都知嘅。咁啊出資就叫做過五關斬六將之後就收生、啊。咁同埋，因為嗰陣時最好嘅呢個就係啦，佢完全話係可以俾我係翻緊工嘅時候去讀嘅，就冇影響我翻工，同埋佢都冇 guarantee 佢都話：喂，雖然我而家收你啫，我未必簽你嘅，即係開班嘅時候已經講明㗎啦。咁佢都要睇你有冇 talent 㗎嘛，即係個三個月裡面佢教你咁多嘢，喺個三個月裡面佢都要去睇下你究竟係咪真係佢哋想要嘅人啊嘛。咁所以佢話最好㗎啦，大家唔需要負責任嘅，你又唔需要俾錢。我哋又唔好 guarantee， 我哋又冇錢俾你，咁你當公餘一個嘅課餘嘅 活動啦、 活動或者係 增 長興趣班啦，係啦，咁嚟去讀啦咁樣。 不過都幾好喎，你又唔使俾錢啦，學多樣嘢咁樣。 學多樣嘢咯，都係抱住咁嘅心態咯。 同埋嗰啲師傅又真係吭吭聲噶嘛，你係 啊 係 啊，嗰時當年即係揾好多導師都。 見到有咩導師啊 ？ATV 啲前輩啦，咁梁天哥啦嚇，咁蕭健亨啦，咁亦都有好多佢哋嘅。演员啦，系一啲前辈都有教我哋嘅，即系戏同埋做主持嗰度都有教我哋。 系 啊，咁学三个月，咁但系嗰时一上得堂，其实讲真，你个心态你梗系想做，你先会继续上噶啦。咁我所以都几紧张嘅，去到最后尾尾段，差唔多要考试嘅时候咧，已经知噶啦。我哋班好似廿个人，但系好似话听闻佢哋最多都应该要十个到嘅啫。咁其實都二選一啦，你要爭崩頭啦。 你每次都係咁嘅 喎。咁但係今次又俾我爭到喎。我即係成功地，我係佢哋十個裡面想要嘅人。咁所以嗰陣時就簽約啦，正式入行。 哦，仲有啲邊個嚟識㗎？即係嗰十個。 冇啦，走曬啦。嗰九個都，如果真係其中一個最熟悉嘅，我哋呢代人會記得嘅就係廖 Sir 咯。今日睇真啲嘅廖 Sir 咯，系啊，即系如果有記得有呢個節目啦， 記得呢個節目， 有一個咁嘅主持啦，咁佢係我同班嘅訓練班同學嚟嘅，咁但係佢本身係一個藥劑師啦，佢走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已經離開咗呢行好多年㗎啦，咁其如果嗰九個都真係已經唔喺呢一行 嘅，咁反而你留低咗啦， 係啊，剩翻我一個。 新境界，狂风雨大，吃苦不会挨。 終於入到行啦，正正式式就翻 A 記啦。初初的生活是怎样的 呢？你回广播道， 广播道，广播道是五台山，所以很熟。 是 那时候都懵下懵下，一个小朋友什么都不识这样咯。那最初第一次的 casting， 第一个 job， 其实很兴奋很开心的，就是当年的王牌节目今日睇真啲。 哦， 找到 casting。 是。 那我就当然很开心啦，因为那时候当年都觉得我应该是做主持的啦，即觉得自己是喜欢讲嘢嘛。 是。 咁我就應該唔係好 drama 嘅人嚟嘅，因為唔識拍戲啦。咁啊揾到 casting， 咁啊要模擬就係話，咁啲 writer 啊、監製啊、導演啊，就梗係俾啲問題你，你落去啦，我哋揸住部機，咁你就當我哋揾啲同事就俾你訪問咁樣，咁你去問佢嘢，咁我哋就 take 咗佢，咁然之後就再睇下監製用唔用你啦咁樣。哇！一開始背到滾瓜爛熟，我都覺得自己記性 OK 嘅，睇好曬啲問題噶啦已經。點知？每一次三二一 roll 机，我想问一下你， 唔记 得咗你哥，好再嚟个，唔好紧张啊，嗱三二一再嚟个，啊你好啊，我想问啊，你又 NG， 基本上我谂我 NG 嘅十次都有，十几次都有，喺 N 到咧，我自己都好沮丧， 因 为 你好惊啊， 我唔知点解，我其实又唔系好惊，我唔知点解我不断系咁 NG， 我讲唔到条问题，咁人哋梗系哇你咁样 casting 法，我点俾你做啊，争分夺秒咁啊，你知当年两个台。斗到 成追 啊！ 系啊，即系你出到去，你咁嘅款，你点同人哋搏咪啊？点样问嘢啊？咁自然我梗系冇咗行啦，咁样。 哦，所以你入唔到睇真啲。 我从来冇入过睇真啲，但我个样成日俾人觉得，你唔系做睇真啲 啊？你讲呢样嘢，我头先都想话吓，你头先讲话睇真啲系蔡国威好易真系做过睇真啲，但其实系冇做过。 冇做过，但系从来啲人都以为我做过睇真啲，我系冇 做 过 嘅， 冇做过啊。而嗰当年我系好恨做嘅，但系 因为你嗰种快。令到人哋觉得你好似同睇真啲好夹啊，系你快噶嘛本身。 咁但系点知就我就系唔知点解咯，我真系无缘啊。咁啊跟住好沮丧翻屋企啦。咁啊点知再收电话？咁你嗰日衰咗，咁我系啊咩事啊？你听日得唔得闲翻嚟啊？你听日翻嚟啦。儿童节目要 casting 啊咁样。 哦， 我话哦好啊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又系俾份稿我啦，即刻咁，跟住我咪即刻背咯。咁啊衰咗啦嘛，你梗系好紧张啦。第二日咁啊再第二个机会嚟啦，准备好啦。跟住之后咧入去个厂，咁啊嗰时就杰儿姐姐啦，咁啊跟住帮我哋 casting 啦，跟住啊睇好晒稿，点啊得未啊，埋得位未啊，哦得啊冇问题啊，咁样埋位啦，咁样埋位，咁啊三二一开始，咁啊大家喺度讲咯，啊讲啲咩话题啊，咁啊好开心，咁跟住前面咧有三部摄影机噶嘛，录影厂，咁啊每一盏录影厂嘅灯嗰部机着，就等于嗰部机系 take 紧你啦，好基本嘅一样嘢。但其实嗰阵时系冇人教我哋嘅， 系 我系唔知嘅。 哦，即系你读训练班冇话俾你听有件咁嘅事。 冇唔系好意识，唔好强啦呢样嘢。咁但系点知咧，我又唔知点解好自然地咧倾下偈，大家对望嘅时候咧要望出去咧，边盏灯着嘅机我就望边部，我又望中晒。 系。 咁然之后完晒之后咧，连所有嘅幕后记者都话：，哇，你咁劲嘅！你又唔识螺丝啦，你又背晒啲稿啦，跟住你 camera 你全部识望嘅，哇得啦得啦，肯定系你啊，一定系你，你中硬啊呢个 job 咁样。咁结果我就真系入咗儿童节目。咁但系个反差好大，连我自己都觉得就系点解我做今日睇真啲我搏咪我就甩咳到咁样，我就讲唔到。但系儿童节目我所有嘅稿我都系一样咁样啫嘛，我又背咗翻晒出嚟。咁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缘分嚟，我觉得即系整定。我第一份工系一定系做儿童节目，咁同埋今日睇真啲呢个另外一个最得意嘅就系、是、其实都好多年噶嘛呢、這个节目系咪？我中间其实除咗第一次之外，我系 cast 咗三次 都唔得啊， 三次都唔中。 哎呀， 咦咁呢个就真系命运嘅安排， 系睇真啲啊， 真系唔知点解啊！即系中间去到咧第二、第三次嘅 casting 咧，嗰阵时系好犀利，要净出国噶嘛，即系要去好多地方啊，做好多唔同嘅访问。最方便咧就嗰阵时我哋揸住都系叫做BNO 啦，即系英国嘅 passport 啦。咁我嗰阵时系揸 BNO 嘅，咁但系竟然咧，即系一个咁有利嘅条件底下吓，即系我好多地方都唔需要签证嘅，以为得啦，最后尾第三次噶啦 casting。都唔要我， 同埋我谂佢哋再揾你 cast 系因为见到你喺其他嘅工作上面都有表现，先至会揾你噶嘛。如果唔系，即系个印象咁深，又或者即系第一次咁渣，咁然之后其他又做得麻麻，咁我冇理由嘥时间啦，系咯。 但其他系得噶啦，已经觉得我做到噶啦，但系都系唔俾我做，所以其实我真系从来冇做过。 哦，所以阿威仔第一个正式嘅工作就系 儿童节目主持啊， 叫咩名嗰阵时？ 基隆加油站。 基零加有人，因为我哋嗰阵时应该系一个大人啦，所以我已经讲。但嗰边系咪就系 ICU 啊？ 嗰边未系 ICU 添啊？系咪咧？系咪放学 ICU？ 我都唔记得咗啦。定系再前一代咧？佢系 再前一代系咩啊？ 闪电传真机啊！ 闪电传真机仲系 好似系啊？ 基零加油站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阵系睇醒目仔时间噶，你咧？ 我唔系噶，我唔睇。我都话由细到大，其实我都睇。 我睇五零零飞虎队嘅 系。 我飞虎队我都未睇过，其实 系阿赵光 啊，德川老师我都冇睇过，我都冇。 你即係430穿梭機嘅 friend 嚟， 係啊係啊， 其實我哋都係啊，都有嘅，我兩邊都睇， 係咪啊？ 如果威仔的参赛歌是红日，他会不会 不会唱 是不是，但把声都是那些口声人， 搵字叫他唱给你听啊， 都好 好，回来继续有蔡国威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少勤。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啲咧串人或者去批评人，但系咧讲得比较有技巧啦，同埋咧系有礼貌啦，同埋 professional 嘅讲法。咁我哋之前咧成日讲过嘅咧，就系一啲英国人常用嘅字，譬如我哋讲 interesting 或者 special 或者 novel or creative 呢啲字咧。佢聽落去咧，都係啲好正面嘅字，例如我哋 interesting 好有趣啦 ，creative 就好有創意啦。但其實咧喺個 professional setting， 有時咧視乎個環境啦，視乎個語境啦，有時咧都係可以攞嚟串人嘅。咁啊，今日咧其中一個字咧，我哋講嘅就係 unique，UNIQUE。咁大家聽呢個字 unique， 獨一無二嘅。聽落去好似好正面咁，其實咧可以咧係攞嚟批評別人，譬如 he's got a very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ings， 佢咧好似睇事物咧有一套好獨特嘅方法，其實咧個暗地裏咧就係想諷刺對方咧，佢呢個睇法咧係好奇怪同埋係唔正確嘅。He's got a very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ings， or that's a very unique way of doing it。你呢個做呢件事嘅方式咧，好似係好獨特喎、哦。咁其實咧，我暗地裏嘅意思 ，you're doing it wrong。Okay， that'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it。咁但係你自己聽落去咧，係比較 polite 少少。咁啊，除咗 unique 之外咧，我哋仲可以用 novel 啦 ，novel。novel 嘅意思就係新啦，好新穎啦。其實咧，你亦都可以當係差唔多意思，好似 creative 啦，有創意啦。That's a very creative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好有創意嘅對事物嘅一啲睇法啦。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好多英國人咧喺辦公室裏面咧講嘢嘅方式，大家留意翻，聽清楚人哋嘅語氣。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财神到。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六合彩之子蔡国威。 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开始正式即系踏入咗呢个演艺历程啦，就由呢一个嘅 机灵加油站， 机灵加油站就开波啦。好啦，做儿童节目又有带俾你啲咩回忆呢？ 哦，儿童节目啊，梗系带俾我最大嘅回忆就系稳定嘅收入啦，爆数啦、 哦， 工作量好多啦， 即系日日都做。 佢一个礼拜系有五日噶嘛，即系儿童节目系横线嚟噶嘛。咁但系每一个礼拜其实好轻松噶，定时定候翻可能三日工到，即系可能一日厂。或者兩日廠，再加一日外景，咁你就拍曬五日嘅嘢噶啦嘛。咁然之後咧，但你 show 你係代五日嘅 show 喎，咁所以其實最俾我最大嘅收入咪就係爆 show 咯。第一年就爆 show 咯，係咁同埋又認識咗即係叫做傑兒姐姐佢哋啲咁好嘅主持咯，即係同事嘅朋友到而家、到依家都係，同埋嗰時仲有維維，咁仲加幾個咧就秦啟維，咁仲有咧就加幾個係演藝學院嘅同學仔嘅，嗰時佢哋做 summer job 咁樣嘅，咁嚟做主持咯 ，freelance 咁樣， 係主力就做呢啲嘢啦， 主力做呢樣 未拍劇住， 未拍，完全未拍， 淨係呢一個工作， 因為佢呢個都已經 lock 死你，你都去唔到劇組噶啦。 咁啊系，谭咏姐姐都好多年之后先拍剧。 谭咏姐姐都好 enjoy 做儿童节目添， 系咁同埋呢个都到而家今时今日都好似系唔明文嘅规定嚟噶，你好少可见到儿童节目嘅主持走去拍剧噶。 啊，冇错，系啊系啊。 Even 你而家系 因为形象嘅问题， 一来咧，二来就系个时间性好难就啊，即系剧组好难攞你啊嘛个时间。咁所以其实到今时今日都系好少嘅。咁我嗰时都叫练习生年纪咯。做咗年幾，咁然之後先至再轉咗。嗰時 ATV 真係行得好前嘅，唔玩兒童節目啦，直情去改革，就變咗係電腦節目。 哦， 咁咩電腦手冊咁樣嘅個名，咁改革，咁然之後咧就要換主持。咁我就唔知做咗幾個月之後就俾人換走咗啦。 咁你跟住做咩呢？ 就真係入劇咗啦。 哦， 因為浮遊啦嘛，你冇一個定嘅節目。 咁人哋就你又要俾人工你，咁梗係揾你去拍劇㗎啦。咁就開始去做啲入劇組去做下啲路人甲乙丙嘅角色。 係。咁就係正式即係第一步叫做有個角色俾你做嘅，有冇印象咩？ 哇！我諗我咁如果你話講角色有嘅，我第一套都叫做有角色嘅，係啊。第一套就係、是轉世靈童，係殭屍道長嘅。 哦， 嗰時仲係柏林仔好細個嘅時候。 柏林仔 係啊，佢都係佢仲係做緊你可以做呢啲咁嘅轉世靈童喎，嗰一童喎，即係小朋友喎，即係柏林仔幾細個係咪先？咁我就做嗰個喇嘛，就原來係要害佢嘅。 哦， 係啦，咁就 我都同阿林正英師傅對戲㗎。 有啊，好似我唔知道， 因為佢係好出噶嘛， 係啊， 殭屍道長一定係林正英 啊。但係我就冇去到咁高嘅層次啦，即係我啲戲唔使去到同佢對就我已經就死咗。 你淨係蝦啲小朋友嘅啫， 唔係我就死咗啦。 哦， 係啊，咁就變咗就好似唔知道一個單元裡面好似得一兩集嘅我係。 咁但係你習唔習慣啊？因為你唱歌你 OK 啦，主持又訓練咗年幾時間啦，但演戲就另一樣嘢嚟， 超唔習慣，超唔中意。 系， 因为嗰时我哋仲开紧，即系用紧呢个 call 机嘅年代咧，即 系 我哋俾通告系要 call 机咁啊 call 我哋噶嘛。哇！我每一次响啊个 call 机，我就已经惊到震啊，因为我好怕开 drama， 我好惊拍戏。 点讲？ 即系总之系一啲，因为当时候就系拍第一套戏嘅时候，有啲好唔愉快嘅经历发生咗啦。咁所以咧，就我会觉得就吓乜，原来剧组系咁 harsh 噶啲人，即系哇好冇礼貌啦，粗声粗气啦，粗口啦，跟住之后埋位都要喝你埋位咁样啦。咁你做儿童节目唔会噶，唔会有人喝你埋位噶嘛。咁但系吓点解做 drama 会俾人喝埋位嘅？咁我已经好乖咁坐定定喺度嗰啲嚟噶咯，等嗌嗰啲嚟。咁又有啲无理嘅要求发生咗啦，即系譬如可能嗰场戏明明唔使你嘅，突然之间就你埋位啦咁样，跟住我埋咩位啊？个剧本都冇我嘅，咁即系我会觉得哇，乜系咪咁样嘅咧？咁黑暗咧，咁所以卒之就自从嗰次之后，我就好惊，好唔中意做 drama。 但系你又拍咗好多嘅， 好多吓，咁为生活啦嘛， 系黑暗岁月咯， 咁你冇办法啦，因为你又冇节目做咯，你冇得做翻主持咯，你要生活噶嘛，我哋嗰阵时计 show， 你每一年你都要有个 target 噶嘛，你唔 meet target， 咁你就死噶啦嘛，咁所以我就为咗生存，为咗生活，你都要接噶。咁但就好痛苦地去接囉。 幾長啊呢段時間？ 嘩呢段時間我諗都起碼有五年。 嘩你好嘢 八年啊。喂 喂喂咩呢咁。 为生活囉，为生存囉。好簡單嘅啫。 你仍然鍾意呢個娛樂嘅呢個部分。係呀 係呀。夜靜沒有街燈，寒流了凍發奔，這晚我去跟漆黑結伴行，路上沒有光線，找不到心愛戀，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处。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 欠看着夜里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凝结，似酷刑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心。 威仔嘅呢個等待嘅日子咧，就長達五至到八年嘅。咁啊，聽晚咧繼續講下佢當中嘅一啲即係心路歷程啦，同埋最後係點樣即係打破呢個契機，呢個黎明啊，究竟係點樣出現咧？咁啊，聽晚會繼續講噶啦。 係啦，咁啊，至於阿偉仔咧，佢都係參加歌唱比賽入行嘅。 邊個偉仔啊？ 杜德偉先生。 光輝太遠。哇！呢啲首歌同埋後來嘅脱調真係好難。好难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啊，系啦，好啦，咁啊，听晚继续有蔡国威嘅访问啦， 系， 好到我哋啦。咁头先咧，梁丽勤咧就讲咗一个关于即系 烧肉店内靓仔的故事， 系啦，咁啊，即系令我哋谂起 靓仔赠食。 啊即係雖然即係刪咗十間，但係開翻十六間啦嚇。咁但係我哋都好壞。 我想講應該係冇咗嘅，連同 building 都好似唔見咗。 哎呀，咁香港唔同啦。 城市發展啊嘛。 香港刪咗十間，開翻十六間啊，即係好勁啊嘛。咁但係即係其實咧，即係諗翻頭先，我哋就即係諗一個題啊，係有冇一啲我哋好懷念嘅食店係消失咗嘅咧？咁一人一定係有 N 咁多間啦。咁我就一路即係喺度翻查我嘅記憶啦。咁我講先啦，咁啊。咁啊，谂起一间咧就食客家菜嘅老店，其实而家冇咗啦，所以唔怕讲。咁啊，以前咧，我阿爸咧就如果但凡有啲即系大单嘢啊，譬如即系考试过到骨，即系升到班啊，即系一定系咪考第一啦？从来冇考过。咁啊，譬如或者系唔知边个生日，咁咧佢一定会带我去即系出去外边食饭嘅。咁外面食飯咧，就如果大家有聽呢個節目就知啦，次次西餐就講紅屋啦。咁亦都近排有個聽眾話擺翻嗰啲紅屋餐廳嗰啲相出嚟啦。咁另一間咧就係食客家菜，又喺銅鑼灣嘅，咁就叫梅江飯店。嗱，大家上網 search 下，應該有人有少少嘅回憶嘅。咁因為咧當時即係嗱，首先咧，其實咧搞咗咁多年咧，我都唔知咩叫客家菜同埋客家人咧，一間再講啊。咁啊，當時咧即係喺港島區咧就有三間咧好出名嘅食客家菜嘅鋪頭嘅。咁啊，有啲名咧可能噏到一間叫醉瓊 X 啦。 嗯。我係咩？最勤 X 原來客家菜 係啦，冇錯啦。嗱，而家 我真唔知道，我淨係諗住啊，佢啲雞幾好食喎。咁 全張 X 啊， 嚇都係客家菜 啦。 哦， 咁啊，同埋咧就係呢間叫梅江大飯店啦。咁啊，梅江大飯店咧，我以前咧有少抗拒嘅，唔知因為咧俾我嘅感覺咧， 裝修覺得 好簡單， 係 簡單到就係白色牆，係啦，就擺個兜俾你洗下啲碗先嗰種啦嚇。咁之後有陣時會搭台嘅， 有冇痰罐喺個台底啊？ 咁冇咁誇張。咁佢喺咩位置咧？就係喺亦都已經消失咗嘅總統戲院對面。 哦、 我好記得嗰個位置，即係而家咧就係應該係啲 van 仔站嘅。咁啊，點解我會 喺度嘛？ 佢有幾間？呢間唔係啊，我嗰間咧係謝飛度嗰間。 哦， 係啊，總之總統戲院嗰間。 因為我喺網上面揾到就話有個人鋪咗啲舊相啦，咁就係呢個喺梅江飯店喺謝飛度近總統戲院隔離。 但係佢呢條街唔係謝飛度嚟噶嘛？ 哦， 謝飛度邊咁闊啫？系咪？ 嗯， 系啦，咁好啦，点解我？所以我一眼就觉得唔系呢一间啦，系啦，系啦。 我帮你喺个 Facebook 留言话俾佢知。 咁啊，好啦，当然咧，即系我成日都问阿爸嘅，话食客家嘢咧，咁我成日都唔一路到即系好大个先至明啊，究竟乜嘢系客家咧？你有冇听过个地方叫客家？咁譬如我听过福建，我听过扬州有炒饭，咁你知道广州喺边？你有冇听过客家？系客家系一种。即系我爸以前成日讲啊，我而家都唔知道有冇讲错，如果得罪咗啲客家人咧，即系请见谅啊！就系嗰啲走嚟走去嘅人就叫客家人， 即係嗰啲一路 遊牧民族嘅意思啦。 你可以咁樣成日會遷徙去唔同，即係一路遷徙佢哋嘅地方，嗰啲就叫客家人啦。 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因為我以前住嘅圍村就係客家村。 係啦，咁其實咩叫客家人呢？ 我唔知道，我身邊嘅朋友仔全部都係客家人。 飛哥，咩叫客家人啊？哦，系啦，嗱，我哋成日食客家菜，好啦，咁我哋呢、這个嗱呢啲我交翻俾广东广西嘅即系资深嘅朋友去。 而且唔起客偈言啊？ 唔显啊！ 嗱、哦，小弟早喺中一嘅时候就已经有读过类似嘅科目。 哦，请讲。 香港系有四个人种， 四大家族 系四大家族，四个主要嘅人口咯。 佢哋系香港就系、是、因为我有问过嗰啲客家人嘅同学仔同埋啲街坊嘅，我问你哋嘅乡下喺边啊？喺呢度咯，咁样 系啊， 吓 客家唔系一个地方嚟噶嘛，系啦， 系啦，我嗰阵时读书，佢就话香港主要有四种人口，即系佢哋个四个啦，四个 population 啦，第一个系本地人，即系元朗围村嗰啲嘅 居民 啦，系原居民啦，第二个咧就系学老人，即系福建人啦，第三种咧就 系 疍家人， 即系水上人， 系啦，咁跟住之后同埋第四种即系客家人， 即系迁徙过嘅人， 系啦，咁我记得嗰幅图咧就系一个婆婆戴住顶黑色黑色嘅。 有个嗰啲好似遮住黑色嘅有块嘢遮住 咁 样，系啦， 咁然后就喺 即系金轮法王练成咗龙象咩波野功嘅时候戴住，你即系讲咩 啊？ 见到杨过扮 系啦，就系嗰顶就 系啦。好啦，咁啊好啦，因为呢个有听众再解释俾我哋知啦吓。咁我印象当中咧。就客家菜就係嗰啲鹽焗雞啊，因為咧老實講，雖然咧我就唔係好中意嗰個酒樓，係同埋嗰個餐嗰、那個酒樓，即係嗰間梅江飯店，啲人咧好嘈噶，唔知點解大家好大聲講嘢啊！ 你係咪客家人啊？ 係啦，咁啊，所以細路仔咧，即係你相比於紅屋餐廳嗰種西餐廳咧，你又覺得哇嗰、那個世界即係典雅啲。咁但係咧，你問翻我咧，其實我而家非常之懷念呢間餐廳，因為咧入邊嘅嘢真係好好食。嗱，首先。客家菜对唔住我吞口水啦，即系譬如最经典嘅，即系我爸知小朋友中意食盐焗鸡啦，咁我好中意食嗰啲盐焗鸡啦，同埋咧我系到而家我都系非常之中意食咧，就系、是、客家人整嘅梅菜扣肉 噶，系好好味， 系真心系好好食嘅。咁啊，另外咧就。而家唔食得嘅就係嗰種啊炸到橙色下面鋪菠蘿嘅炸大腸啊！ 哦， 哇，真係非我諗下， 點解而家唔食？哦，因為 痛風啊嘛。 哦， 咁嗰只炸大腸咧，老實講，而家咧都唔係間間即係食客家菜嘅鋪頭有得食，而且我仲記得咧，哇，佢真係炸到脆嘅。雖然咧佢得好少塊，其實可能一碟咧。即係例牌得八塊嘅啫，佢下面係鋪菠蘿啊嘛，但係真係好好食，佢係脆卜卜。 我嗰陣因為咧，即係曾經有段時間喺馬會翻工咧，嗰陣就成日都同啲同事咧，當一想起梅菜扣肉同埋卜卜脆橙色炸大腸咧，我哋就會衝去全 X 居噶啦。 啊，係啊，係啊。 但佢唔止幾塊， 最勁 X 同埋係啊， 唔止幾塊，好多塊。 咁我印象中就係可能我阿爸又唔敢叫咁多啦，咁可能即係小朋友即係 真係堅好， 始終都係內臟嘅。同埋咧，我仲記得咧係好熱嘅，佢真係啱啱炸出嚟就俾大家食。咁呢間餐廳咧就有啲遺憾就係咧，應該我出嚟做嘢之後咧，佢已經結束咗營業。但其實嗰陣時生意好，我記得嗰一次咧係每一日。都即係每一次去都要等位，同埋咧，如果我冇記錯啊，即係大家如果有印象話翻俾我知啊，佢應該咧就係擴充過營業嘅，即係譬如左手邊有間鋪啦，佢後來咧就 extend 到隔，即係唔知租埋定買埋隔離個鋪頭，咁啊即係兩邊嘅啲餸咧就會有陣時會行出個門口傳埋過去隔離鋪。 哦，呢啲係特別好食㗎，你會覺得 係啦，咁啊係非常之好食。咁同埋咧，即係老實講啊，好多時我哋懷念一個地方咧，都係懷念翻喺嗰度嗰啲風土人情啊，同埋一家人嗰啲。即係自細有啲經歷，咁就因為過時過節或者係大單嘢，阿爸咧先至會帶我去成嘅，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啊，行入去咧一定係有一啲開心嘅事情發生，即係可能係佢生日，或者我哋升到班，或者嗰日唔知要慶祝乜乜乜乜咧，咁所以你問我嗰個回憶就係好深喺呢一個地方啦。咁當然咧，頭先講嗰啲佢嘅。鹽焗雞啊，佢啲炸大腸啊，同埋佢嗰個梅菜扣肉咧，我都係非常非常非常 知唔知橙色係點樣整出嚟噶？个炸大肠个面个橙色， 点解系橙色咧？ 我想知啊，其实 系咪啊？ 同埋有啲鸡脚都系橙色噶嘛，其实系咪相同嘅物料整出嚟噶咧？ 嗰啲係掩飾㗎，係咪？ 我唔知啊，真係。 即係對面總統戲院門口推住嗰個嗰籠嘅老尾車。 係啊。 點解嗰啲雞神都變咗橙色 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謎團嚟㗎，咁耐以嚟。 如果有聽眾知道就話俾我知啦。如果大家有記得呢間叫做消失咗嘅叫梅江飯店有咩回憶嘅話咧，亦都不妨咧留個言話俾我哋知啊。由于系要播讲客家嘅铺头啦，我唔知谂咩歌。我以前真系咁谂啊，客家人好客气嘅咧吓。 哇，唔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经常同自己玩伏利利，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开口就夹住条脷，埋口亦夹住条脷。 别客气，可否别客气？跟爱人别气，说一句极爱你。如爱他，不必神秘，高声直说话，说一句极爱你。 讲声俾佢知，你对佢几中意啊？唔使等佢估下估下，佢都。快啲，冧啲，喂，爽啲，有嘢唔讲，你个口会生痱子。你又唔系间谍，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会似粤语残片过笔，扎个布咁忧郁，宁愿着鞋唔着袜。所以话一于就由啊，今天开始，系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亲人。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嫌费事，你对住爱嘅人，唔系对住牙医。 细细细，说句我爱你，请勿再客气，让你的他欢喜。细细细，高声把爱又提起，请勿再客气，让你对他真的欢喜。 多谢阿星哥提供啦，佢就话俾我知咧，即系嗰啲炸大肠嗰啲橙色咧，就因为有一样嘢叫食用染料叫花红粉，咁所以咧就变咗橙色啦。唔该晒阿星哥啊！咁另外咧，我要多谢一位听众喺我哋留言板度咧，佢讲咗另一间我好怀念嘅餐厅，我本来争啲想讲呢一间嘅，佢系喺北角咧叫北大菜馆啊。咁北大菜馆咧就系喺嗰条叫咩街咧，即系宝女街落少少，即系其实几近啊一个住宅附近嘅。咁佢系一间好细间以茶嚟到闻名嘅一个即系就酒楼嚟嘅，佢系轻轻坐咗落去，即系你行几级落去下边嘅。咁点解咁怀念咧？因为我以前我爸每日都喺嗰度饮茶，系佢教识我咧喺嗰度饮嗰啲用个盅去呷茶嗰啲啊，即系唔系冲落个茶壶，系 搵个盖夹住 只手指，又永远我哋都读到就倒到成台都系就喺嗰度学翻嚟嘅。咁啊呢间餐馆我都非常非常之怀念，多谢阿 William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建议以发牌的方式规管网约车平台，今年稍后会调查乘客需求和转变，预计一年之内完成，视乎研究结果再评估提供合规服务的车辆类别和数目，以及相关牌证要求。目標在2025年訂定立法建議。另外，為加強了客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載客，局方建議 修訂道路交通條例，一旦被判罪名成立，或者要停牌12個月。在當局提供立法會的文件提到，運輸署今年稍後會調查乘客需求和轉變，6個月內檢視進展，一年之內完成。視乎研究結果再評估合規服務的車輛類別和數目及牌證要求。房委會建議10月1日起公屋租金加 10%， 平均加230元。除了富戶之外，其他公屋租戶在頭三個月都獲豁免租金加幅，即是新租金延至明年1月起實施。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加幅已經平衡社會想法和社會經濟發展，相信大部分居民可以負擔，強調當局需要有良好財政收入，才能夠保障現有公屋居民可以安居。中文大學2024-25年度學年起大幅調升新生入學獎學金，總金額提升至大約3590萬元，較去年增加大約87%。個別獎學金派發方式亦都會由以往逐年發放改為整筆發放。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黃家切說，希望這樣做可以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好財政支援，為自己和家庭作更靈活的規劃。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束，沒有一個陣營取得絕對多數，預計將會出現原始國會局面。內政部公布，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獲得最多的182個議席，執政黨復興黨和中間派聯盟取得168席，極右國民聯盟拿到143席。社會黨表示，左翼政黨聯盟希望在一個星期之內推舉總理候選人。總理阿塔爾向總統馬克龍提出辭請，傳媒報道馬克龍沒有批准阿塔爾的辭職。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9,606點，升2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579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1，日元160.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3，人民幣7.27，英磅對美元1.284，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4.75美元，卖出2375.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林允饰演嘅赵寻，初入职场，一次跟老板去倾生意，因为醉酒让对方有机可乘而惨被性侵，之后更被施暴者反告损害名誉，受尽舆论欺压，最终佢又会唔会沉冤得雪？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由2024年起，法定假日会由每年13日增加到14日。 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圣诞节后第一个周日，即是今年的12月2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都话我哋咧，成班咧，包括我哋几个啦，同埋啲听众都系口腔期嘅。一讲食嘢，大家飙出嚟噶啦，咁啊，好多就铺咗啲客家菜嘅相啊。咁亦都多谢阿娃娃剥啊，我哋嘅铁粉咧，佢就解释咗咧，即系客家人嘅。佢就话，客家人嘅字面咧就已经可以解释到啦，就即系咧唔系本地嘅原住民啦，可以追溯去到啊唐朝末年。至到宋朝中间啊，五代十国， 喂， 叫咩？边五代边十国先？ 哦， 咩后梁咩后？ 咪就系嗰啲咯， 后咩后梁啊？后 我净系记得战国七雄啫。 仲有，仲有啦。跟住佢就话啦，咁啊，由于咧即系太混乱、太多战争，所以咧大量嘅人口咧就南移避战，就嚟到广东沿海一带嘅。咁就呢一班嘅移民咧就称之为客家人啦。哎，多谢阿娃娃剥啊，系啦， 好咁啊，就系长知识啊。 系啦， 长知识。 咁五代十国系边？五代边十国啊？ 转头再揾下， 好易揾嘅啫。 好啦，咁啊，轮到小弟啦。咁啊，当然即系好似阿队长话斋，其实即系一啲即系过去咗嘅餐厅咧，其实 消失咗嘅， 消失咗嘅餐厅亦都真系有好多嘅。咁啊，小弟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我称之为集体回忆啦。 系， 而家大家都买少见少嘅一种火锅店。 系。 就是78蚊任食的火锅， 边一即系点啊？ 天天火锅 啊！嗱因为入咗铺面， 天天如果 入咗铺面，入咗酒楼嗰啲火锅店咧，即相对地而家个价钱又提升咗啦。即以前我哋而家可能基本你食个放题火锅，即可能商场入面都 二九八浸啦， 298或者平啲嘅午市都148啊或者178啊咁样啦。咁以前咧曾经有段时间系会好兴嘅58蚊任食啊， 系咩？ 78蚊入有 喺边度食啊？ 在啲市政大厦嘅熟食中心又有啦， 哦系咩？ 冬菇亭又有，夜晚晚市嚟嘅，冬菇亭又有啦， 哦系咩？ 系啦，又或者可能一啲比较即渣少少嘅酒家或者酒楼都间唔中会有啲78蚊啊、68蚊任食嘅火锅嘅， 我完全冇印象吓。 咁點解我會諗起呢啲呢？就因為阿勤講起烤肉先嘅話，即係睇我概念呢啲嘢都係屬於任食嘅概念， 係 啦，係啦，即係哇啲牛劈落去，哇！咁其中呢一間呢，我有啲懷念，其實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咁話說嗰陣時，即係通常會你仲係會停留喺嗰啲78蚊啊、98蚊任食嘅階段，就換言之得一個字啫， 窮 窮 係冇錯， 係啦，即係你而家唔好話有啲錢啦，但係你就算你想食啊。你身體負荷唔到嗰啲嘅肥牛啊，你負荷唔到嗰啲嘅芝士丸，因為你一擺入口你就懷疑究竟 係 啦，究竟嗰啲肥牛係擺咗幾多日啦，又或者嗰啲芝士丸係唔係真係芝士啦？即係你個人 肯定唔 係啦，係啦，你個人會有好多嘅呢啲懷疑嘅。咁其中有一間咧就喺沙田嗰頭嘅即係一啲冬菇亭嚟嘅， 邊條村啊？ 我唔讲呢条村啦，因为我唔知佢究竟系仲有继续做定冇继续做，但系因为始终佢搬咗，或者好多呢啲大排档，因为搬咗之后咧，嗰个风味已经唔同咗啦，咁样 可能转咗老板顶咗俾人， 亦都有权咁样啦，系啦。咁喺沙田嘅一个屋村，咁点解嗰时会喺沙田食咧？就是、因为嗰时大学嘅时候，咁我哋其实有几间嘅一啲叫食宵嘅铺头咧，系会去开嘅，即系例如喺火炭嗰度咧，咪工业村下边有个 不得了 食鸡粥嗰度啦，咁嗰度有个老板叫 Jerry 哥咧，佢认得我噶啦。次哎我认得你恒生楼嗰个嘛，即我间宿舍，咁佢去亲呢可能都会可能私人醒两支啤酒俾我哋。 佢哋会唔会驚你哋去啊？哎呀死啦，又嚟 啦。又要豪两支啤酒俾佢啦。 哎呀大家。 唔会嘅，唔会嘅，开心嘅。因为佢偶即佢因为我哋去开嗰度佢会认得某几个可能负责做搞手啊或者最常去嗰啲人或者嗰啲。搞事分子啦，大头分子佢认得，咁佢甚至而家我可能偶然入去食，佢都仲会认得我，都仲会同我打招呼嘅咁样。咁而呢间咧就系唔系喺 O Camp 前后，而系我哋圣诞节嘅时候咧，一定会去食嘅火锅店嚟嘅。咁点解会喺嗰日会去食呢个嘅火锅店咧？就系因为圣诞节咧，通常嗰啲餐厅都俾人 book 晒啦，而得翻屋村楼下嘅冬菇亭嘅火锅店系可以仲 keep 住做你78蚊任食嘅。 嘅價錢。咁所以咧，通常成班同學仔咧就會喺呢個宿舍報完佳音之後咧，就會一齊就係坐車去沙田嗰度個冬菇亭嗰度咧，就會食呢個嘅火鍋嘅。 呢個都可以話係一個清泉嚟嘅，講真，即係你嗰啲大時大節咧，佢有好多。大的餐廳佢係 set 定咗啲嘢，你唔可以嗌其他噶嘛，你只能夠食個 set。咁但係你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又要平平地咧，係 啦， 係好 happy 嘅。 咁除咗係因為大時大節佢冇加價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冬天先可以去嘅，因為佢冇冷氣，佢嗰啲舊式冬菇 亭牛角線 啊，係啦，得牛角線，你得翻。冬天去你才会觉得哇！ 咁啊，夏天做咩生意啊？ 夏天佢照做生意，我哋唔去啫嘛。 咁但系好辛苦， 系好辛苦， 有另一番风味嘅， 另一番风味啦。 即系背心，好似一哥而家咁样嗰啲格局去又去又另一种， 但 系而家滴住汗咁食。 但系而家背心一哥都会唔去嘛？ 一哥金蟬佬啊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好记得咧，通常咧呢啲嘅 setting 咧就会有大两个大嘅冻柜啦。第一个冻柜咧就会有 啤酒 嘅啤酒汽水啦。咁然后就通常就系雪到。可能結曬冰啊，同埋你會見到，咦？點解會有呢個牌子嘅出現嘅？呢個牌子係喺樓下士多賣緊個半一銀錢嘅可樂嚟嘅，咁樣。咁然後就喺隔離嘅凍櫃嗰度咧，就會係有肥牛嘅，或者係唔同嘅肉類啦，咁又係結曬冰啊、結曬霜咁樣啦。咁咧佢就係嗰啲燙開嘅凍櫃咧，佢會俾一啲嘅膠兜你啊，前面就方形嗰種， 即係有啲似咧嗰啲後來出現嘅任食嘅宵夜食啊， 係係， 即係我嚟裝牛柏葉嗰個兜啊 ，BBQ 牆啊。即系夹牛丸啊，嗰、那个兜系嘛？ 系啦，咁然后咧就会喺嗰度咧，你就一手攞一砖上嚟，然后咧 等佢融雪， 系啦，等佢融雪，又或者唔等咧就直接就抌入去嗰个火锅嗰度嘅。咁你问我佢即系做得$78就即系当然质素有翻咁上下嘅保证啦。咁听讲咧每10个去嘅同学仔咧有5个最尾咧都会翻去有轻微嘅吐泻。咁大家系集 系因为你哋只手唔干净啫， 系因为你哋啲嘢录得唔够数， 冇错，系唔关啲食物事， 唔关间铺头事，但系大家都会有呢个经验，而大家亦都预咗会系咁样嘅。咁当然即食嘢系一个嘅即系其中一个环节啦，但系更重要嘅环节就系后面嘅即系大家饮啊玩啊剩啊咁样。 同埋当有一啲女郎攞住一个桶埋嚟，先生加唔加啤酒？你哋去撩佢嗰啲 景况。好似冇嘅， 冇 嘅， 冇 嘅咩？冇， 重中之重嚟噶。 因为冇钱啊，真系冇钱。佢嗰个任食嘅嘢系已经包埋汽水同埋啤酒噶嘛，系啦。咁去到佢收铺嘅时候咧，你知冇钱啦。咁换言之，嗰啲需要嘅酒精饮品咧，就会变咗喺便利店嗰度买啦。咁通常啲屋村嘅冬菇亭隔篱都会有间便利店，就喺嗰个便利店就会买做紧特价，$12，咁就喺嗰度咧就。买一堆，然后就 $12 大概咁嘅价钱啦，系啦。咁然后就会可能就系坐喺隔篱嘅公园嗰度咧，又会大家 喺度， 大家继续玩。咁通常玩到3-4点嘅时候咧，嗱，冬菇亭嗰阵时啊，真系夜缤纷咧，去到夜晚3-4点，仲有一间嘅铺头系开住嘅， 系 就系食杨枝甘露芝麻糊。 哇，其实系啱嘅，呢个策略系 OK 嘅。 系啦，嗱，你火锅。劈完 之後，你個胃係仲可以食到糖水。 係啦，個糖水仲要係啲中式嘅暖胃嘅糖水。 如果佢賣糯米飯，你就冇啊， 唔得 㗎 啦，係湯圓。而喺呢間鋪頭，我發現我呢一世人食過最好食嘅腸粉，而呢個腸粉係有名堂嘅，係叫鳳凰蛋腸粉。啲老鬼話嗱，逢親嚟呢度食咧，都一定要食呢個嘅鳳凰蛋腸粉。咁我話咩？究竟咩鳳凰蛋啊？就係攞咗雞蛋同鴨蛋也埋一齊煎嘅鳳凰蛋腸粉， 我聽到都想食啊！ 好好味，但係都係嗰句啦，執咗粒啦已經，兩間鋪頭都應該好似執咗粒啦，所以呢啲冬菇亭亦都買少見少拆曬啦。 命運是否支配一生？而我不。我躯壳当不得命运主人，不肯，绝对不肯接受命运，宁愿一生与他对抗，都不许做骂弄人。 抗拒命运，陪着你一生奋斗，偏不许做物弄人。 揾嚟有欣妮姐姐嘅命运啊，因为火凤凰嘅主题歌可以配翻呢个凤凰蛋肠粉啊。 头先啊，一句又问我， 好想食啊！ 呢首歌咧，多唔多人识噶？咁我多啊，哦咁得啦，我播呢首啦。 好多人都以为呢首歌叫命运噶嘛， 系咪？命运系啦， 系啊，唔系叫命运咩？ 系啊，佢叫命运啊， 套剧叫火凤凰， 系啦，以为呢首歌叫火凤凰，是但咩都好啦，系啦。 咁除咗系怀念，即系嗰啲叫做我称之为平价火锅之外，都系怀念自己曾经嘅嗰个肠胃系顶得顺咯。而家真系顶唔顺。我偶然真系会同啲朋友话，喂，今晚打边炉，然后大家有讨论，即系因为而家打边炉好多嘛，日式火锅，然后港式有 选择， 有 台式 花胶鸡汤，咁然后真系试过有啲 friend 话。我想食翻嗰种假嘅沙爹同埋假嘅肥牛感觉， 又或者嗰种好 casual 嗰一种， 即系芫茜咩汤嗰啲咧， 系啊，芫茜得两条嘅， 两片皮蛋。 但系嗰度嘅无论系嗰啲侍应啊，又或者老板啊，嗰啲哥仔咧，全部都系你。系衬翻嗰两条芫茜咯， 嗰条牛咧系有水嘅， 系偶然好想食翻呢啲嘅火锅嘅，咁啊即系当然啦，买个凤凰蛋肠粉啦， 要个环境配合翻。因为咧头先阿一哥一路讲嘅时候咧，我脑里面咧系弹咗另外一个画面出嚟，都系关于呢一啲嘅大排档嘅一啲回忆嚟嘅。咁呢个可唔可以讲？可以讲嘅。系喺博康村嘅大排，系博康村咧？ 博康村有大排档嘅咩？ 佢唔係冬菇亭，係沙田。唔係博安村咧，定係唔知咩村是但啦，三個字啦，總之。咁咧就係喺好似第一城附近，係咪有個屋村是但啦？都係嗰啲舊式嘅屋村嘅大排檔，但係佢就唔係冬菇亭嚟嘅，應該唔係冬菇亭嚟嘅。咁記得啲乜嘢咧？就係咧，我嘅前度咧就好中意喺嗰度。 咦，梁一勤，我開第二飛喎，日本 係啊，突然間好多呢啲嘢，即係食嘢都同靚仔有關。 近呢幾個月咧，我都不斷聽到好多前度，究竟佢有幾多個前度咧？ 好多，唔係咁呢個前度。 我未聽過，我識廿幾年，沙田咩？ 我唔記得咗係咪博康，我唔記得咗邊度啦。總之咧就係 我印象當中博康村應該冇嘢食嘅。 哦，咁可能係 因為通常博康村嗰啲人都係走去沙角村食， 噏啲沙田、 瀝源啊、和斜啊。仲有月明啊，新田围啊， 你打翻去问咯。 系啦，咁跟住，总之系唔知一个沙田嘅屋村嘅大排档啦。咁嗰个大排档咧就唔系冬菇亭，但系咧你知大排档佢会有一个 setting 系好多绿色嘅嗰啲帆布嗰啲棚，佢就有好多呢啲棚咁样遮住啦。然后夏天嘅时候咧，佢哋我唔知系佢哋自己。裝咗冷氣定係點樣啦？咁咧就有啲透明嘅嗰啲咧就圍住，你好似喺個蒙古包裏面食嘢咁，但你又望到入去。 但係嗰啲幾涼爽嘅，其實 係㗎 ，OK 㗎。 我印象當中幾年前咧，我哋喺我哋有冇去拍嘅咧？總之咧，我哋咪拍咗條。 我記得你講咩啦？ 葵涌，葵涌定荃灣咧，有一堆工廠大廈下面咧，係其實仲有少少呢一啲嘅類似有塊膠片。 我哋有拍咩？ 即係我哋去有一次，我哋一齊食嘅，我哋咪拍咗一條架過嚟一台嗰條片嘅，咪同佢 crew 咧。 哦，記得 喺嗰部分食咗一餐嘅，係啊，繼續係啦。 係啦，咁跟住係啦，咁喺嗰個大排檔裏面咧，有一個回憶嘅係點樣咧？因為間中都會去，但係咧嗰度咧就唔係 香豔嘢嚟 嘅，冇香豔嘢sweet 嘅，係啦，即係間中都會去食可能係一啲叫嗰啲小菜咁樣啦，咁樣食嘅。咁跟住咧就。 咁樣傾偈嘅過程裏面，突然間講起咧，有一種食物叫做絲堪喎。 哦，大家知即分唔到，類似係 即係做啲貝殼類嘅東西啦。 唔係，類似螺同埋啊，唔係話即係 響， 唔係即係東咩聖子嗰啲 friend 啊。 聖子係長條型噶嘛， 貝殼咁樣打開，但係細細個貝殼。因為咧，我成日都聽嗱，絲 堪同埋蜆嘅分別係嘛？ 絲堪呢兩佢係肥嘟嘟咁樣。 絲堪係肥嘟嘟同埋佢個 細細粒咁樣嘅， 殼係有坑紋咁樣。係 啦，因為咧我細個咧，我絲堪俾我嘅印象係咩咧？就係、是、好容易食咗會肚痛嘅， 嗯， 因為我唔知點解咧，即係總之屋企人咧成日都講，誒絲堪咧洗唔乾淨咧，你唔好喺出面食啊， 有電油嘛，係啊，嗰啲 類似係嗰啲咁樣啦，即係總之就係唔乾淨咁樣咧，就食咗就對身體冇益，咁咧就唔好食啦。以前我老豆成日都咁講，所以咧自細個印象都係咁，跟住唔知點解嗰餐飯無端端提起咧，就係、是、好似係隔離位大聲講絲堪定唔知咩，跟住我就講啦。咁我就哎呀，我咧其實我連絲堪都未見過喎。 兩個人食， 我哋兩個人係啦係啦。 絲堪好補啊嘛， 係咩？真係㗎？ 即係碎魚湯嗰啲 friend， 即係好似蠔咁樣啫嘛。 我唔知喎，真係唔係 唔知喎，都真係。 我仲快先食完。 嗰晚點啊？嗰晚 痛風我突然。 咁跟住我就聽到隔離台嗰啲人咧喺度講絲堪，咁然之後我就話啊，我連絲堪個樣係點樣我都未見過，我哋更加未食過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嘅 X 咧，佢就同個大排檔裡面嘅嗰位老闆講：老闆咁樣啦，佢誒點樣咧？點啊？咩個仔？個仔咩事啊？咁啦，我嘅另一半咧，佢話佢未食過同埋未見過絲堪，你可唔可以係咁以俾少少佢試下？即係唔係話嗌一碟啊？ 哇！咁有 gentleman 嘅 嚇。 但係因為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嗌一碟，你又食唔曬噶嘛？你得兩個人食，你已經嗌咗嘢食啦。咁就你可唔可以俾少少佢？得冇問題咁樣啦。咁然後咧，咁嗰個老闆咧，佢就真係攞隻碗仔咧，就裝咗我諗十粒八粒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好唔好意思嘅。咁但係咧，我嘅X 咧，佢就話其實咧呢一啲嘅大排檔咧，嗰啲老闆咧，佢哋個個都好 casual， 同埋好多都係好好人，唔緊要嘅。即係你有咩你咪講咯，我俾你試下得冇問題。咁嗰次咧就食咗我人生第一次嘅絲堪，但係咧唔知係咪因為以前嗰、那個即係個固有嘅印象就係絲堪咧嗱，唔好亂咁喺出面食啊，因為咧洗唔乾淨咧就食肚痛啊咁嗰啲咧。咁我食嘅時候咧係有少少膽戰心驚嘅感覺。 但冇事嘅時候， 事後冇事嘅，咁亦都冇補嘅。 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嘢啊， 冇補，我咪補翻咯。 我記得我對 冇乜，因為我食啫嘛，所以冇乜特別嘢出現。 佢又唔食。 我上嗰次二月份嘅時候食咗絲堪嘅，有個朋友外國翻嚟，佢話：哦，好耐冇食絲堪。咁但係原來唔係個個頂得順嗰陣嘅， 係啦，我就係覺得佢 血嗰種腥味啊！ 我想問咧，佢係生食定係熟食㗎？ 叫灼。 哦，因為咧，我係有一種覺得，咦，佢熟咗未咧？嗰種感覺。我總之我食嘅時候咧，我係要用個 mindset 要轉咗啊！你當食壽司啦咁樣，我係要咁樣轉一轉，我先至夠膽食喎。 因為我睇嗰啲片就話，通常灼十零廿秒，又要保存個鮮味，又要等佢可能殺咗菌咁樣，咁先至會食咁樣。咁所以我嗰次就一個人真係。因為啲朋友佢話想試，但食唔到啊！即係可能食咗兩三粒之後，哇！我頂唔順嗰陣味道，咁就 我 一個人 都覺得有啲生嘅感覺。 係啦，咁我就最尾嗰晚就自己一個食咗成碟絲堪咯。 阿飛哥話咧，台灣人有一種食法咧，係揾啲酒嚟浸，係咪浸啊？浸嚇，浸完之後先撈上嚟咁樣食咧，就會有陣酒味咁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大排檔嘅回憶咯。 時間唔多啊，咁後來發生咩事啊？ 後嚟冇啊，食完之後 唔係我唔係講呢一餐啊，同阿前度啊， 我分咗手啦。 搞錯啊！ 係咪好似麥兜？係咪好似麥兜咁樣嗰啲咧？ 如果佢冇食，就分咗手啦。 係啊， 因為事啊。 喂，其實冇乜特別嘅講呢。 因為佢請你食大排檔，你唔高興 係嘛？唔係，就係因為嗰碗絲堪咯，係啊，唔係咁其實我今日咧，我唔係想講呢個，係因為阿一哥講開大排檔， 我講多少少先。 突然間掟咗呢個， 有兩個聽眾就估，一個就話咧，可能你喺廣元村嘅大排檔， 仲有咧， 佢話亦都一個咧，呢個就係呢間我都好中意食嘅，就係阿 Daniel 講，可能係沙角村嘅劉曼妮， 唔係沙角村，肯定唔係沙角村，我唔記得咗係咩啊！我揾一次，我再 姓劉嗰檔，我真係不得了，真係 係啦。咁但係咧，我其實咧今日我想講嘅咧，已經講唔到啦。係我係想講。我唔係想講一間鋪頭啊，而係 想講一個人啊， 唔係，我係想講一條村啊，嗰條叫做象山村啊。 因为咧，你讲一啲即系对你自己有感情嘅嗰种食肆咧，我觉得系你必须要成日去嘅。你成日去嘅时候，你储咗嗰份感情咧，你先至觉得嗰一样嘢如果冇咗，你会特别着紧，同埋特别觉得惋惜咯。咁但我讲唔到我嘅象山村，因为象山村以前咧，对于我哋住老围嘅朋友仔嚟讲咧，系相当重要嘅一个补给嘅地方嚟嘅。但系今日讲唔到，咁点算好咧？ 听晚讲啦。 这夜又在梦醒经过，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想你再揭着从前赠我的笔记，星空远看回望极远旧事，感觉仿似是一出出地。哦，温馨的主角是你，哦，伤心的主角是我，哦，此刻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这夜又在梦醒经过，岁月悠然流逝，悄然不知。想起与你细说旧梦，感叹着世事如棋。哦，温馨的主角是你，哦，伤心的主角是我。想起你，愿再挽手一起。无奈你早经飘远地，仍然是多么喜欢你。这刻可否想我？岁月在燃烧，此刻想你。 我知道你想问咩啦？ 唔系啊，唔系唔系，我讲今晚咧，我而家讲食嘢咧，头先一出去外面咧，见到有人摆咗几粒荔枝喺度。 系啊，听讲系阿马小强系翻咗去内地，唔知边个地方带翻嚟。 正所谓咩啊？一粒荔枝啊，三把火啊！哎、飞哥冇食啊？啲荔枝系啊，冇系嘛？哦。 好热气喎，飞哥。又啲男人又怕熱氣，又驚痛風啊！ 又驚暴得滯， 係啦，唔好食先。 你講到頭先，我想問咩啊？ 冇嘢。 聽日講咯，聽日講咯，低個頭咯，轉題目我哋 係啊，講下跟住點咯，係 啊。草蜢嘅歲月燃燒啊，燃燒咗啦。 佢仲要播這晚我又想起你， 我都知你會講呢句㗎啦。 慢慢坐一節先啦。 係有陣時真係會掛住。 拜拜拜拜拜拜。